展现冰雪激情，共筑北京冬梦。冬奥加速度，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冬奥加速度，我是夏萌。这周呢，我们又将沿着时间轴去探寻过往冬奥会举办过程当中所发生过的经典事件。当然了，回忆之余，我们依然会带上耳朵去那些曾经举办过冬奥会的城市里来一趟冬奥之旅。您准备好了吗？我们今天先穿越回到1968年的格勒诺布尔。这届冬奥会有两项检测开创了奥林匹克的先河，一是对全体运动员进行兴奋剂检测，第二呢是对女运动员进行性别检测。这也说明奥林匹克运动在朝着更加严峻的方向发展。本届冬奥会最耀眼的明星来自高山滑雪赛场，法国运动员让克劳德基利一个人包揽了男子回转、大回转和滑降三枚金牌，成为法国的骄傲。但是在第三项回转项目当中，比赛有了戏剧性的发展。男子回转比赛，基利的主要对手是奥地利人卡尔施兰茨。比赛进行到第二轮，也是最后一轮的时候，施兰茨落后基利 0.32 秒，排名第三。施兰茨在赛后提出了申诉，他表示比赛途中突然出现了一位黑衣男子闯进赛道，影响了他的成绩。组委会商议之后决定让他重赛一次。这回施兰茨发挥非常好，总成绩也超过了基利。然而故事又出现了反转，裁判在回看录像之后表示，施兰茨在比赛当中出现了犯规，所以取消了他的成绩。就这样，基利夺得了自己第三枚奥运金牌。意大利雪车运动员尤金尼奥蒙蒂久经磨难，终于在本届奥运会上开花结果。其实早在1956年科尔蒂纳丹佩佐冬奥会上，当年28岁的蒙蒂就获得两枚银牌。可惜的是1960年斯阔谷冬奥会取消了雪车比赛，1964年因斯布鲁克冬奥会，蒙蒂再次站上冬奥赛场，收获两枚铜牌。这样12年的时间只拿到了两银两铜，绝不甘心。1968年已经40岁的蒙蒂第三次出征冬奥会，终于获得了男子双人雪车和四人雪车两块金牌。1968年2月18号，格勒诺布尔冬奥会落下帷幕。1972年，冬奥会第一次来到了亚洲，就像日本代表团在格勒诺布尔冬奥会闭幕式上打出的标语一样，我们下次札幌见。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加速度，感谢您的收听。 冬奥加速度，大汉立国不久，汉高帝刘邦遭遇白登之围，被匈奴骑兵围困长达7天之久，大汉不得不献公主给匈奴单于，以屈辱的和亲来换取边境安宁。汉武帝刘彻即位后，开始有计划地反击匈奴，大汉公主们也在这场生死较量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西军远嫁，解忧和亲，苏武牧羊，李陵降胡，英雄与美人，铁血与柔情，残酷与浪漫，野性与天真，交织出一曲烈烈大风歌。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之大汉公主，作者吴畏，演播王景鹏。 大殿中点着十数只修长的褐状灯具，华彩夺